5年可以做什么？5年能够改变什么？ 成长、革新、颠覆。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2012至2017，直面挑战的5年。 2012年9月6号9:06，北京 FM 969正式开播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，精准锁定精英群体。 成长5年，立足北京，砥砺5载，感谢有你一路相伴。 跃动北京， 跃动北京， 经典飞扬， 经典飞扬。 北京 FM 969，5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 肃色欢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冷野。我们经常说家的味道大概就是不管过什么节日，一家人都要团聚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氛围。不管工作多忙，回家之后都应该腾出陪爸妈吃一顿饭的时间，放下工作和手机，认真品尝爸妈为自己做的饭菜，认真听一听自己不在家的时候爸妈过的生活，认真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。